哥，你和嫂子睡过没？ 废话。 啥感觉？ 说不上来。 大概说说呗。 又香又软，又滑又嫩， 像猪。 老子没睡过猪。 金隐隐露出点白，正清理着战场，连长拍了一把何峰的背， 打得不错。 废话， 太爽了。 小六子得意背起三把枪，刚要走，忽然一炮轰了过来，将他炸飞。 狗日的，轰老子屁股！ 头顶传来飞机轰隆隆的声音，炸弹如雨点一般落下，两支日援军忽然从南北方向分别出现。三连连长在左侧嘶吼：“ 撤，撤！” 何峰绕到墙柱后面打，眼看着一枚手榴弹落到前面兄弟脚边，他扑过去将他推倒，滚到一堆木箱后面，轰的一声，尘土飞扬。何峰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：“ 你他娘的做梦呢！”谢了。 兄弟戴好钢盔，继续扫射。迫击炮和头顶的飞机不断轰炸。日军在炮弹的配合下突进，压着他们打，坚持不久，坦克废了。后面的营长疯狂喊：“ 撤！二连撤！撤呀！” 吴连长从前头退回来，见何峰还窝在战壕里瞄，拽着他就走：“ 走啊！” 何峰杀红眼了，一脚踹开他：“ 呀！滚！”跟老子撤。 何峰没子弹了，滚到另一边，从地上捡起战友的枪，又要冲上去。吴连长靠住他的脖子往后拖：“ 再不走全完蛋了，操你奶奶的土匪，老子又不该收你。” 最近连续不断的筹资活动，有钱的捐钱，有粮的捐粮，纷纷为近在眼前的战场献一份力。昨天日机又对南京城进行空袭，从上午到下午前后轰炸了5次，大多军事基地与工厂被炸得稀巴烂，街头居民也不能幸免，部分百姓流离失所，住进了难民营。阿如回来了，店里锁着门，他抱着包袱坐在店门口，一直在等着谢池。他路遇轰炸，蓬头垢面，谢池没认出，走近才发现：“阿如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“ 老板。”“ 先进来。”“ 嗯。” 谢池湿了块毛巾递给他，阿如边哭边擦眼泪：“ 老板，我家里人说炸弹来了不好躲，南京有政府在，防空洞也结实。你说我在家也没钱挣，粮食也不够吃，城里又被轰炸，没得工作找。嫂子还成天话里有话的嫌弃我，虽然没明面的撵我走，这话听着我可太难受了。” 南京很危险的，鬼子飞机隔三差五就来炸一次，我这店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没了，你最好还是离开吧。 我不怕，小时候就算过命，现在说我命大，7岁的时候在家锄地摔了跟头，锄头就贴着我脑皮插进去，13岁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磕到后脑勺，流了好多血呢，大夫都说没救了，我硬生生的活了过来。 鬼子的飞机可不会躲着你炸。 哎呀，老板，我真的没地方可去了，你就留下我嘛。 可是现在店里也没生意，你看这整条街都萧条了。 嗨，没关系，能有个地方让我暂时待着就不错了。自打哥哥娶了媳妇，那就不是我的家了。 境遇虽不相同，谢池却能感同身受，他拿过毛巾给阿如擦眼泪。那你住哪里？你之前做的那一片被炸了。 孟源让我和他住，他说他父母双亡，给他留了个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两个人也是够的，他还不要我房租，我想着可以平日给他做做饭。 也行。 那你同意了？ 嗯。 谢谢你老板。 好了，快擦擦。空袭警报响起来的时候，谢池正在跟踪一个日本人，街上顿时乱成一团，警察组织着人群进入防空洞，远空我方战机追着敌军轰炸机打下三架来，双方在空中激战，最终成功阻拦他们的轰炸。人们望着坠落的冒着黑烟的时机，激动不已，纷纷欢呼： 好，炸死这些狗日的，全给打下来， 又打中一个。 这一乱，日本人也跟丢了。谢池正要折回去，被一只大掌拉住。 婉之， 是薛天青。谢池抽回手，再看向日本人，已经淹没在人群。薛天青紧蹙眉头： 你不是走了吗？ 又回来了。 你回来干什么？南京这么危险。 你就当我不想背井离乡吧。 我听说那个土匪，他去上海参军了。 嗯。 上海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，据说战况惨烈，光是一个罗店，每天上百成千战士牺牲，鬼子不断调援军过来，海舰、飞机、重炮狂轰滥炸。 我知道。 上海一旦失陷，鬼子必然往南京打，大家都往外跑，那过段时间说不定连船票都难买呢。 所以你赶紧走吧。 那你就一直留在这儿。我知道你不想离开祖国，但至少换个城市待着呀。啊。